据报道，撤销部署萨德新州斗争委员会、反对部署萨德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和抵制部署萨德全国行动等南朝鲜市民社会团体，分别于3月7号和8号在南朝鲜国防部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当局没有法律根据而单方面强行部署萨德。另外，南朝鲜民众联合党发言人士和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分别于3月7号和8号发表评论和社论，表示谴责南朝鲜军部当局追从美国部署萨德活动。南朝鲜基督教教会协议会也表示要求南朝鲜军部当局立即中断部署萨德工作。